好，咁啊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未？ 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 嚟， 祝过嚟。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咩费南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龙啦！啱啱先啊 ，break 咗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 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星期咧都隔咗兩十，咁啊，首先就呢一輪啦，咁啊都好多，你要睇翻 Soccerwise 或者係話我哋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啊，都有啲即係鍾情於本土或者亞洲足球嘅一啲網友咧，都甚至啊，即係自己出翻個，即係自己錄翻一段咁啊，即係去講即係本地波啊，亞洲足球。其實都好多類似講㗎喇，即係其實本地波喺網上嘅即係嘅熱潮呢，網上嚟講都有啲市場嘅，講真有啲市場。咁就亦都好多，其實如果講數網台節目，其實有好多都係主力講本地波嘅，譬如講話喺Omni One Radio 嘅廣播啦，咁就另外就花生啦，花生足球啦，咁都係主力講呢、這個本地足球。咁當然啦，咁我都講過啦，其實當中網台好多主持都係來自本地波討論區高高高嘅，咁就都今次啦，我哋喺個足球頻道 Facebook 裏面啦，阿 Chan Carkin 啊，我都喺節目講過啦，其實我都佢都係傑志 fans 嚟嘅，咁我知佢係邊位嚟嘅，咁啊啱啱即係琴日啦，我今日就禮拜日錄嘅，咁啊禮拜六嗰場。即係傑志對神曦嗰場波，咁我都同佢傾咗一陣有關於即係錄呢個節目嘅一關於一啲嘅情況啊等等，咁啊即係總體啦都好有心嘅，咁啊都希望繼續啦嚇，咁啊你知啦，即係小弟即係呢兩年啦，即係工作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嘅事務啊都比較多，尤其是每一年呢，如果你有留意我即係寫一啲即係之前喺文字版嘅師兄本土筆記呢，咁通常一去到季中呢就開始慢慢就好越寫就越疏落嘅，咁因為第一啦，本地波就好多時都會有個情況，就係當去到季中嘅時間呢，咁大部分一啲有啲一兩隊球隊就已經即係飆咗出嚟㗎啦，飆出嚟㗎啦，咁就所以就討論性亦都唔大，大部分好多都係例行公事，咁所以就咁同埋再加上即係嗰陣時嘅事務相對比較多，入場嘅時間亦都少，咁所以呢輪就疏懶啲嚇，講真就疏懶啲呢個師兄本土筆記。咁今個禮拜啦，咁就因為其實呢個聯賽冠軍呢就已經係產生啦，咁就係傑志係攞到今年嘅聯賽冠軍。咁事源就係啱啱清明節嗰日啊，清明節嗰一日呢咁就產生咗呢個冠軍出嚟。咁其中呢就有兩場波嘅，皇室南區對南華，咁另外就神曦對傑志。咁皇室南區對南華呢場波，因為南華咁就要趕住搭飛機去呢個越南，咁就對寧平水泥，咁就由於班嘅去越南嘅飛機就比較疏落，咁所以就都好難就到時間，咁就所以呢就申請咗呢場波呢就係擺12:30啊，即係啱晝時間12:30打，咁應該以我所知呢，本地聯賽 即係起碼近二十年啦，我接觸咧近二十年咧，就應該未試過，未試過擺咁早嘅，十二點半就喺呢個香港仔運動場，咁啊入場人數就五百零人，咁就冇辦法㗎啦，咁就因為第一就是、清明時節，你知清明朝頭早啊，通常去拜山，咁就同時晏晝仲要擺，即係晏晝擺去香港仔咧，咁啊。即係除咗香港仔啲街坊啦，可能會比較多人入場之外咧，咁就其他嘅可能就比較慢啲。咁啊，場波嚟講咧，咁就兩隊陣容啦。咁啊，因為就呢個南區啊，咁就要繼續爭呢、這個聯賽嘅前列啦、啊、希望博到個所謂叫做亞協嘅資格賽。咁啊，所以咧今場波亦都係主要就係、是、卡里爾變咗後備，咁就係、是出咗迪基圖帕雅高。咁啊，再加埋夏志明打咗右邊，咁就主要就係呢啲變動啦。咁啊，至於南華方面咧，就可以話係好明顯流力噶啦，好明顯就將個心機擺曬去呢、這個擺曬去亞協嗰度。咁就龍門出梁興傑嘅，咁啊，另外後防就係李志豪拍呢個咧係高敬俊，咁啊左閘就係呢個羅廣威，右閘係梁振邦。咁啊，梁振邦喺未出即係出道初期都係打右閘嘅。咁啊，中場就陳少君就拍利馬，右邊就李威廉，左邊咧就會係呢個韋爾，前面就迪亞高拍住咧係呢個呢、這個鄭麗軒。一睇個陣容都知都即係頗為弱，講真就。好多都係對後備，譬如陳少君啊，今年打得好少。另外就羅廣威啊、鄭麗軒啊，就算你話高敬俊嗰啲咧，都唔係一啲嘅主力。咁就長波嚟講，就二十分鐘位移啦，咁啊先入波。咁啊嗰個波嚟講，就係喺個左路嗰度推進啦，因為就中間搶到啊迪亞斯嘅波，咁啊迪亞斯回身追唔到啦。咁啊另外就中漢池咧，就本來就最近啊位移可以 mark 佢嘅，咁但係咧因為左邊仲有一個南華球員，形成咧中漢池要一對。咁所以就有啲尴尬，咁另外呢个鲁宾呢又唔上嚟飙佢喎，咁结果呢比韦尔都可以话係睇到顶呢，係一射就入咗去左脚，咁一比零。咁其后下半场就南区换人啦，咁首先就夏志明就被调出入，周家华呢都可以话係呢场波其中一个关键啦。咁周家华入嗰个波就係、是、其实就已经入到去禁区，咁就有两个守卫就护住个波，但周家华都唔锡身，咁结果就斗食位，结果呢就周家华一脚一摊啊，结果呢就啱啱呢就摊中咗个波，咁就係射过咗梁兴杰嘅十指关，就一比一，咁全场就一比一嘅。咁呢场波其实主要几样嘢啦，一就係话其实南区嗰场波就迪亚斯仍然都係喺中场里面呢係相当表现係相当好，咁就又係走上走落啦吓，尤其是初段就佢因为初段我冇睇嘅，咁电视评述就话佢开头打中坚嘅，因为好似话打五个后防，咁但係其后都即係换返譬如卡里尔呀嗰啲入返嚟呢，咁就等等啦，咁就亦都轉返一個正常啲嘅442啦，將迪亞斯調返上一格啦，打防中呢好明顯係好多。咁佢拍住就係葉仲朗呢場波就表現麻麻地啦，咁所以其後亦都係其後亦都調出嘅，俾阿顏諾峰入替。顏諾峰呢場就打返開頭就打返中場嘅，其實我真係覺得佢打中場就好啲。咁打邊就真係攻擊性就唔係好強，但係就好攻兵型啦呢個球員嚇。咁就其他嚟講就夏志明就表現係失望嘅，講真就嚇，即係速度係有咁，但係佢呢腳法就麻麻地嘅，似乎嚇都係流於係都係適合啲譬如鬥得好深，咁其後咧打反擊咧呢、這個球員嘅速度咧係有用嘅，咁但係呢場波就表現唔到。咁反而就後備換入嚟嘅呢個周家華就做到嘢。咁又另外咧，咁就南華呢場波其實梁興傑呢個龍門咧，其實就相當唔錯嘅。咁呢場波嚟講，迪亞斯有兩次嘅攻門咧，都俾梁興傑救翻出嚟嘅。咁其他嚟講就利馬呢場波就中間就冚親個頭，咁但係一直都唔換，咁包扎住，咁但係表現都係相當普通。陳少君亦都同樣，都係呢個球員，我真係唔覺得佢係一啲防守中場嘅材料。 咁啊，呢場波兩個攻擊性比較強嘅球員一齊打中場位置咧，即係喺個中場度同阿迪亞斯啊佢鬥搶咧，咁就真係有啲蝕。咁就前面鄭麗軒都講過好多次，都唔再提。總體嚟講，南華表現係唔係太理想嘅，即係除咗我覺得表現比較好係韋爾啊，咁啊韋爾即係嚟嚟下咧都有啲進步啊，開始有啲進步，即係見到佢呢場波除咗唔一定係喺左邊企死左邊落底線，咁啊見到喺中場啊，咁啊喺好多嘅位置啊都好努力去攞波，亦都肯推，咁就。是啊，是粗少少嘅啲波吓，即系略然都系粗啲，咁但系就已经比初初嚟香港嘅时候似乎就都有啲进展，咁但系你话呢个球员系咪真系好标青、好 top 嘅外援咧？就似乎就唔多次，咁啊其实你话今年南华联赛踢到真系。即係輸好多分，咁啊，即係攞唔到個冠軍啦，衛冕失敗，其實就原因好多，咁啊有機會再慢慢講啦嚇。好，咁另外一場咧就係因為南華啦呢場賽事就輸，即係打和黃室南區啦，咁就所以令到傑志啊，即係跟住嚟緊嘅比賽對JC 神希咧，只需要係贏咧，咁就已經係攞到聯賽冠軍。咁啊呢場波嚟講就因為 JC 神希其實今年去到2014年之後咧，只係輸過一場啊，俾呢個東方嘅啫，咁啊輸2-4，如果冇記錯，咁就。其實總體表現係唔錯嘅，咁啊，因為呢隊波就即係如果你睇翻就相當硬淨，就食呢場波啦嚇。咁啊，傑志方面就喺亞協就已經係出線嘅啦。咁啊，喺之前嗰場喺緬甸打嗰場咧，咁就係反勝啊，即係2-1贏波，咁就。出咗線啦，咁就而家就嚟緊就會係對住但賓尼，咁就係希望攞埋個首名啊，即係應該我冇記錯就打和呢都已經肯定攞到首名嘅資格，咁就首名有個好處就係呢喺呢個16強嗰陣時呢就係主場啊，可以主場踢，咁就是差好遠嘅，因為就一個回合嘅啫。咁啊，主場同作客咧係好有分別嘅。講真就咁啊，所以傑志呢個首名係一定要爭嘅，因為就希望傑志上年都響八強啦。咁今年就人腳好坦白講係，即係傑志今年贏得咁容易。第一就踢法係有啲改變，即係冇咁崇尚太多地波啦。咁啊都有啲高波。咁譬如講話巴良古素呢個中鋒係相當之硬淨，亦都係相當之係好用啊，好實際、好好用嘅球員。咁另外就呢個人腳上，譬如講話前場選擇好多，咁亦都喺後防方面就亦都好穩定啊，列斯奧。咁就所以就今年傑志之贏得咁容易啊，嗰、那個聯賽冠軍咧係非常之合理嘅。咁啊，講翻呢場波神希啦，咁就呢一輪咧就出阿肥康嘅，咁啊打龍門。咁啊，其他嚟講就主要前邊最大威脅嘅就係盧高啦，呢、這個球員係腳法唔錯嘅，呢、這個球員相當唔錯。咁就另外就中鋒嘅連拿度啦，都相當之高。咁又亦都互到波，呢兩個球員喺今年比賽嘅評價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啊，總體啦，其實呢場波嚟講就傑志就好早開紀錄。嗱，呢個好早開紀錄係好緊要，因為就後屘睇翻咧，即係JC 神希成場波咧都係逼得啊傑志係相當緊，即係喺個中場裏面咧都已經係個防守係相當之貼身，亦都係相當之硬淨。即係總體每一個球員啦，即係我唔覺得有任何球員呢場波神希嚟講係除咗好坦白講，除咗龍門嘅張偉康係真係曳啲之外咧，其他球員我真係。個都我都覺得係打得唔錯嘅啊！即係佢哋嘅紀律性，即係可以話係跟到足㗎啦，即係可以咁講。咁啊，亦都係好硬朗。咁所以傑志呢場波係贏得好辛苦嘅。其實講真就即係好彩一樣嘢，就係七分鐘嗰球丹尼嗰球嘅入波咧。嗰球波其實就冇力嘅，即係完全就慢牛咁啊。但係咧咁啊，肥康就可能。熱身唔夠啦，咁就所以咧落地就好慢，咁咧就掹下掹下都掹唔翻個波， 咁啊結果咧就死角入，咁就呢個波就可以話係令到傑志成場波係會相對係比較可以舒服少少，咁但係當然一比零唔夠啦，因為其實神曦都我頭先都講啦，有呢、這個盧高啊，有啊呢個連拿度啊呢啲球員咧係會威脅到傑志嘅，咁啊但係總體傑志今年嘅後防啊列斯奧啊呢、這個張敬真啊。咁啊，都表現都相當平穩，咁啊，丹尼亦都係表現唔錯啦，咁就所以就去到最後咧，保時林家偉嚇，咁就左腳一射咧就掛網，咁就奠定咗傑志今年咧係獲得咗今年嘅聯賽冠軍，咁就其實神曦呢場波就冇辦法噶啦，去到臨尾連基南馬都拱上去，咁就將即係。擺一個超域亞歷山大呢、這個中堅咧，咁就都可以話將啲攻擊線拱曬上去，咁但係都冇用啦，啊，即係都冇乜作為，咁就好坦白講，即係神曦去到末段八十零分鐘，即係嗰個緊迫程度係已經係弱咗噶啦，因為始終體能都係有別。咁就截至呢場波嚟講，就比較失望嘅就會係卡斯剛嘅，咁啊呢個球員就。即係似乎對於神曦呢種咁硬朗嘅踢法都有啲顧忌，咁就表現係比較令人失望嘅。講真就似乎就咁睇就唔係話想象之中外界評價得咁高咁超卓。即係好坦白講，當然佢同巴良古素係唔同類型嘅球員啦。咁但係講個作用嚟講咧，就似乎坦白啲説，咁就巴良古素係實際好多嚇。咁啊，截至呢場波就巴良古素係受傷嘅，咁啊所以後備都冇。咁就但係都唔緊要。咁啊，結果就2-0贏呢場賽事，亦都係取得咗今屆嘅呢、這個聯賽冠軍。咁就截至之贏冠軍係非常之合理㗎啦。呢、這個就非常之肯定。咁就其後啦，我哋都會講少少一啲講價嘅花生喎。好，喺講啲講價花生之前咧，咁啊都有少少糾正，即係有啲更正。咁其實事源咧就我一上兩集到咁就因為阿仙奴對我唔記得阿仙奴某場比賽咁就講錯人出場嘅球證，即係講咗到車路士啊，咁啊講錯咗阿傑比斯出場，我咪講到有一單嘢叫六八森事件嘅，咁其實就因為年代都久遠啦，都成原來數數埋埋已經係接近30年前啊，咁所以就有啲嘢咧，有啲嘢係記錯嘅，咁所以就喺度都講講咁球證就陳彈生啦，咁嗰年就1985年嘅6月13日，咁場波就係足總杯決賽南華對合士，咁就因為如果講翻少少就當年合士咧，咁丁炳壽啊，咁就去即係做會長啦，咁球員嚟講就如果我記得啊潘長旺啦、黃火木啦、龍門好似係黃金福啦。另外就外援就韋基斯啦，嚇呢啲球員，依稀記得係呢幾個啦嚇。咁長波嚟講，其實咧咁就我頭先講話麥格夫被錯被趕出場咧，就應該啱啱調轉。其實咧就係長波就係咧多場夜晚夜波嚟嘅，咁就落雨落得好緊要，咁就即係一開波冇幾耐就麥格夫咁就俾黃騰達森就黃牌警告咗。咁就其後咧，咁就因為就長波決賽啦，咁就係中杯決賽，咁就90分鐘就2-2，咁啊叫加時，咁啊加時之後咧，咁就麥格夫就有球波就無端端將個波踢出界，咁啊球證咧就再掹個黃牌，咁啊但係咧陳潭森咧就兩黃咧就冇將麥格夫趕出場，咁啲合事嘅球員都話：哇！你大佬，你兩個黃牌你都唔講佢出去，咁就係個原因就係話咧，第一佢唔認得佢以為嗰個咧係六號嘅拉南，咁所以咧即係冇講佢出場。第二，我開波桑嗰時都講過啦，咁即係嗰本嘅筆記簿，包括佢自己嘅本，以及第佢有幾個旁證嗰本嘅筆記簿，都係俾啲雨水咧搞到你就化曬，咁結果咧。就呢、這個麥格夫就逃過一劫，咁就本來就應該出場㗎，咁但係冇出過場，咁就所以呢咁其後就呢、這個 十二碼啦，麥格夫射入其中一球啦，咁就所以就十二碼就南華贏嘅。咁其後啦，陳潭新就都承認錯誤啊，咁就係、是、自己入信就話咧呢單嘢佢咩？咁但係其後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合事丁炳秀當年對於球證啊，嗰陣時球證嘅執法咧係相當之不滿，都唔單止係講呢場，講好多場嘅比賽咧，都係覺得譬如講話又是偏袒南華啊呢一類咁樣嘅情況，咁就所以就即係好多時四四二四啦、南華禮啦咁啊呢啲咁嘅説明，咁就所以就即係其後丁炳秀就激氣啊，咁所以就當然財政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亦都某個程度上都對於球證嘅執法咧都係好不滿，於是咧就其後係退出咗甲組嘅比賽㗎。好啦，咁啊其後再講單花生就係咧，其實都兩個零禮拜之前啦，如果大家仲記得愉園同屯門就之前咁就俾足總因為以財政嘅理由以及係涉嫌打假波，咁就所以咧係暫即係 suspend 咗佢嗰個嘅參賽資格。咁就愉園同屯門其實尤其是愉園咧一直都係對波仲存在嘅，咁啊但係咧因為財政嘅理由咧咁就有一輪就冇出人工，咁啊唔知而家情況點啦。咁啊，亦都前嗰排啦，就咁有啲愉園球員啦，亦都係即係去到即係差館啦，唔知差館喺邊度啦。咁就係去應該勞工處去追討咧獻身。咁就尤其是佢當中有一個球員咧，就陳湛希啊，咁啊係特別嘅，即係可能發言人啦等等之類啦。咁就。但係其後咧，咁就有一啲嘅球員啊，喺 Facebook 裏面咧，都對於阿陳湛希呢種咁高調嘅追討獻身行為咧，係有所異議嘅。咁尤其是以陳偉豪啊為甚，即係呢個陳偉豪可以話咧係相當之正氣啊，即、就、係、是、正義化身嚟嘅，即、就、係、是、不平事啊出聲。咁啊，覺得咧呢個陳湛希啊，第一就如果大家仲記得陳湛希其實打過南華嘅，咁啊。懷疑啦，咁就佢陳偉豪都指出話咧，佢呢個球員就應該冇點名嘅，我唔知有冇點名啦，喺 Facebook 裏面我唔係好記得，咁就話佢即係踢波嘅態度唔好啊，經常遲到早退啊等等，咁就所以就同埋而家咁高調又唔做好自己本分，你追討嚟做乜嘢啊咁樣，咁啊好坦白講，咁啊你啊簽得。即係球會啊，即係講啊，陳湛希人哋簽得球會，即係好似普通勞工咁樣，你同個老細簽 contract， 咁啊，佢啊既然有出力，咁啊，佢當然喺適當嘅時間都要，譬如一個月會出翻月薪啊等等，咁啊，如果你唔出咧，咁啊去勞工處追討咧係合理嘅，即係你電視廣告都有講啦。如果即係過咗某個某個時限，譬如過咗去到。即係每個月嚟講，可能三號出糧，你成去到十號你都未出糧，咁其實都可以向勞工處嗰度咧，咁就去即係去備案啊，或者追討呢個糧咧係合理嘅，從來唔會覺得係唔合理嘅啊，即係天公地道嘅去追糧啊，即係無論你即係你當中你表現好唔好啊，工作態度如何都好，咁啊但係合約精神咧就要遵守嘅，咁啊但係就話即係球會對於佢嘅態度如果唔好，球會點處理係球會嘅事，咁但係球會冇處理佢嘅態度，仍然啊即係冇話佢話因為態度差而就出 warning letter 等等之類，咁啊而家就咁啊冇咗冇即係冇出糧，咁啊一定係要追討，咁我覺得追糧呢樣嘢呢個行為我覺得冇問題。即係講真就咁啊，最大問題就係咧，似乎呢個陳湛希呢個球員嘅態度咧，都好多圈中人啊，都對佢好有異議。咁啊，當中有張建峰啊，有呢、這個黃耀富啊，有呢、這個文比德啊，都對啊陳湛希呢種咁樣咁高調追討獻身嘅問題咧，都即係個立場嚟講咧，咁啊都好慘啊陳偉豪嘅。咁啊，當然啦，咁啊，陳偉豪啊，人緣啊比較好，喺球圈裏面，咁啊，好多人撐佢，即係譬如流浪嘅呢個領隊嚇，即係高層Philip Lee李輝立，咁啊都好撐佢嘅，咁就，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今現時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 就係而家呢個陳湛希咧就簽咗傑志，咁呢樣咧就真係好離奇。咁好坦白講，好多傑志嘅球迷等等咧，都對呢個簽約咧都係有啲異議。講好坦白講，有啲異議，咁啊覺得話呢個球員即係作用麻麻地啫喎，咁啊人傑志人又咁多，使唔使又要簽個咁咁有話題性嘅球員啊，咁受人爭論嘅球員啊，咁樣咁啊，會唔會係揦屎上身啊？咁咁啊，朱志光啊，我哋傑志教即係領隊都有解釋過，就話因為陳湛希本身打左閘嘅，咁就佢都喺香港嚟都相當難得，因為香港好嘅左閘係唔多，咁啊覺得朱志光就覺得呢個陳湛希都可以栽培下嘅，所以都俾啲機會佢。佢現時佢喺傑志係跟操嘅，咁啊其實朱志光同埋總領隊吳健都提過咧，其實啊以陳湛希而家嘅 case 嚟講，就暫時學下嘢先，咁就上陣嘅機會就應該就冇乜噶啦。咁就但係其後咧咁喺個 flap 度啦，其實就阿何間剛啊，咁亦都講過一句咁就話咧，即係追到獻身天公地道喎。咁啊講真就即係同我意見都差唔多。咁啊大佬，我又唔知你入邊球員嗰啲點樣，咁我作出咁樣嘅評論批評係合理喎。咁我覺得 KK 又啱，講真啊，真係。即係我又唔知你入面內咩賣咩葫蘆賣咩藥咁樣，咁你既然即係覺得唔同意阿 KK 咁樣評論，咁你俾啲證據我啦，講真就啊，你俾啲證據我，你嚟 support 你自己講嘅嘢啦，咁你又講唔出，又話即係批評人哋嘅人哋內人講人啊，唔好講啦，咁啊呢啲冇可能咁樣喎，咁樣即係你。我哋評論人都有啲資料㗎，咁先可以做到評論，有資料先可以評論。咁但係我要睇返表面嘅證據、表面嘅資料，咁你我哋作出咁嘅評論係相當之合理。咁但係阿陳米豪嗰邊啲人就個個都係話你唔知㗎啦 ,KK, 呢個球員咁但係證據又唔敢講得咁明言啊，即係好似有啲難言之隱咁，咁叫我哋點評論呢？我哋唯有係以已知嘅事實就作為評論，但係你又將你自己知嘅事實就忍住嚇、有啲嘢忍住，咁我哋啊冇辦法嘅喎，我哋係咁評論嘅喎，即係我諗呢樣嘢就真係咁啊講真，咁啊我哋就圈外人啦，圈外人就即係唔夠啲圈內人多資訊嘅，講真就咁啊當然如果。根據咁多球員都咁樣講嘅時間，咁就當然陳湛希嗰啲態度啊等等咧，咁我哋都要即係有所保留。咁但係以事論事，我哋對事不對人。球員獻身追糧係合理嘅，理得佢高調定低調啊。總之佢啊高調亦都唔係罪過啊。咁事實呢啲咁嘅球隊，即係做咗係。港職聯要成立呢啲球隊，講真係唔能夠存在嘅，係唔可以啊，係獻身。如果唔係，真係香港呢啲所謂職業嘅聯賽，真係收檔啦。講真，啱啱先嚇，咁就所以就呢單嘢嚟講啦，咁啊，而家就仲未完㗎，因為獻身就都未解決㗎。咁究竟漁丸同屯門點算咧？咁就都未知㗎。咁啊，所以咧，真係而家。即係今年嘅嘢都未搞得掂，咁啊出年港職聯究竟個情況會係點樣咧？咁啊都比較難講嚇。咁啊師兄本土筆記咧，今個星期就去到呢度，咁就再次好坦白啲説噶啦。咁啊再講嘅呢、這個即係 bonus track 就唔係個個節禮拜都有嘅。咁啊亦都嚟緊或者係會比較出得疏啲嚇，好坦白講會疏啲。咁就尤其是因為聯賽都打完啦，咁而家就得返足總杯啦，主要就係咁就所以就會疏少少，咁但係一定會有一集呢，咁就係、做返個 conclusion， 即係做返個總結，成年球季嘅總結，咁就都希望大家都留意啦，同埋希望大家都多多見諒啦呢樣嘢下，咁就嚟緊嘅下一次嘅師兄本土筆記時間再見喇噃，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